除夕呀毛主席，日夜都在想念你。毛主席呀毛主席，日夜都在想念你。我要亲身战多卖力，把那盘缠来攒起，有一天我去看你。毛主席，日夜都在想念你。毛主席呀毛主席，日夜都在想念你。今天晚上我就要骑上毛驴去看你，到了北京见到你。毛主席，明天就要见到你。毛主席呀毛主席，明天就要见到你。把那礼物送给你，心里话儿对你提。